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时至仲夏，又到了北京时令水果成熟的季节了。不管您是到早市还是到超市，都会看到新鲜的樱桃和杏儿已经悄然上市了。在没有大量南方水果和洋水果进入北京的年代，北京地区所产的水果品种并不太多，而樱桃和杏儿就是咱们北京地区夏日最早成熟和上市的水果。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咱们北京的夏日名果，这个名是出名的名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傅立平。傅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傅先生不单单是对地铁站名有研究，对北京的历史真的也有很多很多的研究。最近几期哈、 啊、您过奖了， 给我们说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后还会接着来说。相信大家现在在不管是菜市场啊超市都已经看到了哈，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时令的鲜果。那您给我们先介绍介绍这樱桃在咱们中国，在咱们北京有多长时间的栽培历史了呢？ 说起樱桃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眼下呢，正是这个樱桃热销的时候。实际樱桃在咱们国家这个种植历史吧，至少应该有3000多年了。而且它有很多的别称，比如叫牛桃、猪桃，猪是姓猪的猪，红色嘛， 红色那个猪啊， 李桃、 红色的 樱桃，这个樱是那个莺歌的莺，就是鸟， 莺歌燕舞 的莺、 哎 还有那个樱桃，就是英雄的莺，还一个莺珠， 这个是樱桃的莺、 对对，还一个含桃，含在嘴里的含桃、 啊、 所以您看这个樱桃这个名就很多。据这个古代文献说文记载，黄莺鸟喜寒食和啄食樱桃，因而称含桃和樱桃。后来谐音为成樱桃，咱们前面的樱桃是这个莺歌燕舞的莺、后边呢就是咱们现在看的这个樱桃了。 哎， 所以它这个名字有一个转变过程。关于樱桃的史籍记载，最早见于这个周代的《礼记·月令》中。实际呢，古代呢，君王呢，在这个樱桃收获时期呢，他也因为当时樱桃很少嘛，摘下来呢也舍不得这个品尝， 是吗？ 而是先用它先来作为祭祖。祭祖的、 贡品， 贡品，哎，然后呢与这个群臣分享，可见这个当时的樱桃，就是早期的樱桃吧，还是非常珍贵的。到了这个辽金时期，樱桃就应该在咱们北方就稍微多一点了，因为樱桃下树以后呢，皇帝会将这些樱桃赐给那些大臣们，或者赐给那些个文官武官，让大家伙尝尝这个新鲜的这个水果。所以那个这个端午呢，辽金时期有饯馨与献馨的习俗，就是这个樱桃下树以后，皇帝要把这樱桃赐给那些大臣，赐给那些百官们，尝尝这个新鲜。 您这么一说呀，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樱桃在古代还是大有讲究的哈，而且它是宫里的果中珍品呢。 对，应该是特别是在这个大概1000多年以前吧。实际呢，这个樱桃呢是咱们北方这个落叶水果中啊成熟比较早的。 哦， 哎， 对，因为很多水果都是秋天成熟嘛。 对，因为在那个年代呢没有这种反季节水果这一说，所以这个基本上最早下来的就是樱桃，还有当然咱们后边要说的这个杏，它被称为这个时令水果。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宋代所编的这个太平御览中就有樱桃为树多则阴，为果则先熟的记载。他就说这个树比较茂盛，而且呢上市呢比较早。实际呢你看这个樱桃呢还入诗，这个明代有个文人他曾有这个诗赞美这个樱桃，他怎么说的，说是紫美食樱桃，题诗探转蓬，空灵点唇酱，尽作低洁红。咱们从字面上看来好像过于文雅，实际他说的还是吃这个樱桃这个点唇红，你看吃完这樱桃嘴是有点发红色的，很有意思。 节目一开始您就说了这个樱桃在中国其实有3000年的种植史了，那历史真的是很长了。那在咱们北京地区 这个樱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栽培的呢？有没有确切的记载呢？ 因为这个历史上吧，对于这些果木树的确切记载啊，你很难记载说这个果树是哪年开始记，哪年有的。 大约什么时候呢？ 咱们基本就找那最初的记载。你比如樱桃吧，咱们现在目前最初的记载是这个元代。元代有个文人叫熊梦祥，他编了一本这个《西京志》，《西京志》中呢，其中就有蟠桃大如珠的记载。由此可见，这个樱桃在元代已经在北京地区已经开始种植了。 哦，元代就有了。 对，到现在大概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是吧？明清时期呢，有关那个樱桃在北京种植的这个文献记载呢，就比较多了。您比如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孙承泽，他在这个《天府广记》中就曾经提到这个今天的冷泉一带，有樱桃。 海淀那儿哈。 哎，对，他当时怎么写的？写的是每春时樱桃花开遍山谷。 哦， 他当时写的是樱桃花。 对，那有樱桃花就肯定能结出这个樱桃来啊。 对，而且他的弟子呢，在拜访他的时候呢，也看到了樱桃。他当时怎么说的？说白樱桃生京师西山中，我师北海先生，北海就是这个孙承泽。退谷前有一棵，遂以数十粒。退谷是哪儿？退谷就是咱们现在的香山樱桃沟。他说这里有一颗樱桃，而且上面长了很多数十粒樱桃。他应该是拜访这个他的师傅，就是这个孙承泽说看到了这个樱桃树。这样来说呢，孙承泽在这樱桃沟住的时候呢，是清初，明末清初，也就是1644年的前后。所以您看到现在应该也有好几百年了。 这是清初的时候。 对，到了这个康熙三年，也就是这个公元1664年，有关这个樱桃的记载就比较多了。你比如这个《房山县志》上就有樱桃有红白二种，哎，这是这个康熙年间的记载。此外呢，在这个密云县志、宛平县志、大兴县志、平谷县志和这个光绪年间编的这个昌平县志上，都有关于这个樱桃的记载。所以您这样看来呢，清朝在北京樱桃种植就是比较广泛了，因为地方志上都有这个记载了嘛。 三儿来樱桃赛里贼，甜樱桃。 哎，那个时候种的樱桃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吃到的樱桃是一样的吗？ 这个截然不同。 哦， 因为咱们 截然不同。 对，因为为什么用这个截然不同呢？因为咱们现在吃的樱桃啊，俗称这个大樱桃，或者甜樱桃，你看个儿也大， 是 也特别光亮，瓣儿也特别长。而咱们老北京最早的那种樱桃，它叫毛樱桃，樱桃特别特别小，而且樱桃上面呢，上面长了一层，细看有层小绒毛， 所以叫毛樱桃， 所以叫毛樱桃。而且当时的种植面积呢，也不是很大，它多种在什么呢？就是两山相夹的这个山谷里边，背阴的地方或者有这个流水的地方，所谓的这个沟沿沟坎上。但是呢，这种樱桃呢，它虽然小，但是呢，它比较耐活，它耐旱，所以这种樱桃应该说在现在还有。如果您要是大概过这么十来天吧，你要去这个香山樱桃沟，在樱桃沟里还能看见这种樱桃，而且还很多小毛樱桃，而且还能吃，酸甜酸甜的。所以您拿这个樱桃和咱们现在这个市场上买的樱桃你一比，那截然是不同了。 中国樱桃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在古代它是宫廷内部的高级水果，周天子曾经还亲手摘下树上的樱桃来祭祀祖先，樱桃也成为了古代宫廷的一种贡品，所以樱桃在古代的地位还是蛮高的。但是近年来，中国樱桃的身影似乎越来越稀少。和它同样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水果有猕猴桃、石榴等，这些水果在市面上依旧卖得很火热。那为何中国樱桃会逐渐消失呢？现在市面上出售的樱桃大多数都是大樱桃，也被消费者称之为车厘子。中国樱桃和大樱桃的外形相差比较大，中国樱桃个头比较小，味道比较酸，而大樱桃的个头要比中国樱桃大好几倍，味道也比较甜。大樱桃是在1871年一位美国传教士引进来的，种植地区是在烟台。这种樱桃因为个头比较大，所以被世人称之为大樱桃，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经常买到的烟台大樱桃。而这种樱桃的真正学术名称是欧洲甜樱桃，但是更多的人喜欢叫它车厘子。正是因为欧洲甜樱桃的引进，让中国樱桃慢慢被大家所遗忘。中国樱桃最大的劣势就是它的个头太小，吃起来没有什么劲头，而且旧时代的人生活都比较苦，所以他们认为甜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而欧洲甜樱桃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头大，味道又甜， 但是在色泽上，中国樱桃是肯定不会服输的。中国樱桃的颜色比较鲜艳，而欧洲甜樱桃则是以黑色为主，有紫黑色、珍珠黑等等。在20多年前的农村，时不时还能够看见家附近有几棵中国樱桃树，但是现在的农村却很少看到了。不仅仅是因为它个头小和胃酸，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那就是因为中国樱桃的肉质偏软，储存起来比较困难。如果从偏远地区运输出去，可能到了目的地就坏了很大部分，对于商家来说这损失还是很大的。为了利润问题，许多水果商家便放弃了中国樱桃，从而选择了更好储存、销量更大的欧洲甜樱桃。不过经过国人的努力，对中国樱桃进行了培育和改进，慢慢的，中国樱桃将会在水果市场上重新崭露头角，再次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樱桃是什么时候才在北京，比如说或者是在我国有比较多的种植呢？ 咱们现在市场上常见的这樱桃吧，被称为这个欧洲樱桃，也称这个大樱桃和甜樱桃。它是呢最初是从烟台传过来的。 烟台大樱桃可以闻了。 时间呢大概是在19世纪70年代。最初是由这个西方传教士、侨民和船员引进来的， 引到烟台去的是吧？ 对，也就是说咱们国内的这个大樱桃最原产地是在烟台，就是山东这一带。 但是刚才也说了，山东烟台这一带的樱桃也是进口的，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这些大樱桃是进口的品种是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有史料记载吗？ 就是、有，因为呢，您看，据这个1915年这个刊印的这个《满洲之果树志》这本书，它有这个明确的记载。它怎么写的是，清同治十年，也就是这个1871年，美国传教士尼恩斯来山东布教，他就是当时来传教嘛，随身携带了首批10个品种的这个甜樱桃苗、酸樱桃苗和这个杂种樱桃，种在了这个山东烟台的东南山。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呢适合这个樱桃生长，但是遗憾的是呢，他精心种的这些樱桃呢成活了没几颗。于是呢又托人从这个德国又带来一些个樱桃品种，种在了这个南山上，后来几年以后就果实累累。此后的这个1880年和这个1885年，在这个烟台莱山区出兰村有个村民叫王子玉的，他又从这个朝鲜引进了一些樱桃品种，其中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种叫纳翁。这个品种1890年以后又在这个知府岛上，这个有一个朱家庄有个村民叫朱德月的，他又从这个美国船员的手里边引进了一些这个大紫樱桃，这样呢就在这个山东就逐渐推广起来了。此后呢这个樱桃被引植到的内地，就是咱们大面积开始种植。因为这个樱桃呢个儿比较大，而且特别甜，所以呢被称为这个甜樱桃。咱们现在基本看的基本上都就是这种樱桃，特别光亮，而且瓣特别特别长， 大家也爱吃，口感也好。 对，而且这个樱桃你要跟咱们的毛樱桃比，在这个樱桃能顶上5-6个咱们这个小毛樱桃， 大个儿， 对，特别大。20世纪这个20年代，这个大樱桃被移植到这个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呢，这个樱桃就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特别是50年代被移植到一个庭院里边，70年代呢在咱们这个海淀、石景山、平谷、房山这些地区有这个小面积的这个樱桃园了。这些樱桃主要还是以食用为主，它就不是那种简单的那种观赏了。到了这个80年代以后吧，才进一步推广。所以咱们现在的樱桃树大部分都是90年代种的，比如北京郊区这些个现在这些采摘园、樱桃园，大部分都是那种90年代。所以现在那个原始的这种毛樱桃，只有在这个樱桃沟啊和一些山边上还能见得到。 所以北京本地的这个樱桃现在种植的已经很少了，我们现在大部分吃的实际上都是进口的这个品种哈。 对， 刚才您说了北京本地的毛樱桃在香山的樱桃沟还能看见是吗？那香山的这个樱桃沟它名字就叫樱桃沟，那顾名思义看来以前这边是很多樱桃了是吧？ 对对，实际呢这个北京呢不仅有这个香山樱桃沟，实际门头沟呢还有一个樱桃沟，因为它在这个妙峰山底下，所以也被称为这个妙峰山樱桃沟。现在属于这个妙峰山镇的辖域里边。所以呢就京郊有2条樱桃沟。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香山的樱桃沟吧，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呢？ 说起这个香山樱桃沟啊，我觉得很多老北京人啊比较熟悉，包括一些在京的一些个外地朋友应该也比较熟悉。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在这个植物园内，在这个卧佛寺的西边，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旅游胜地，特别是桃花节呀，到秋天看红叶啊，很多人都去这个地方，所以樱桃沟应该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有很多人比我了解的都多。实际这个樱桃沟最早的名字叫什么？最早的樱桃叫水尽头。 为什么叫水浸头？因为它有这儿有一个泉水，现在已经没有了，多年前有个泉水，当时是以水带沟，所以就称为这个水浸头。 嗯， 这个英德沟呢还一个别称叫什么，叫退谷，退是倒退的退，山谷的谷、 哦、 这个名字的由来呢跟一位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关，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孙承泽。 嗯， 因为孙承泽呢他呢曾经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他不愿意给这个清廷做官， 嗯， 就是不愿意做事儿，我隐居了，隐居在哪儿啊，隐居到这个英德沟里边，因为他好退谷居士，所以他就在一块石头上写了个退谷二字，正好这点又是一个山谷，所以这个退谷就成了这个英德沟的一个别称、 哦、 现在这个山上还有一块石头写了退谷二字，但是呢不是孙承泽写的，是谁写的，是梁启超写的。 哦，是吗？ 哎，是梁启超提的这个字儿。实际呢英德沟这个地名还入过诗，因为在这个清康熙年间有位进士， 嗯， 他是个杭州人，叫汤佑曾，曾到此游览，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赞美了英德沟，其中写道，樱桃花万树，春来响灼灼。他当时看的是这个樱桃的花，还不是这个成熟的樱桃、 嗯、 还有一位呢也到这儿来看过樱桃花，是谁呀、啊、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 哦，这个名气大。 对，他在这个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1736年曾到这儿到此一游，他曾经写下了，山中卧佛何时起，寺中樱桃此日红。因为这个出了樱桃沟往东就是这个卧佛，哎，他探问的是你卧佛什么时候能坐起来呀、 啊、 哎，寺里樱桃此日红，他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春天嘛、 嗯、 所以他咱们这个樱桃沟这个樱桃花。 您刚才说了这个香山的樱桃沟呢之前曾经叫过水浸头，然后呢又被称为退谷，那樱桃沟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叫的呢？ 樱桃沟这个名字呢最早见于这个乾隆的御制诗，因为乾隆皇帝呢在这个乾隆五十年，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四月初春的时候，曾那个驻跸这个香山静怡园，就是现在的这个香山公园，三山五园之一嘛，完了到附近的这个十方普觉寺，就是现在的这个卧佛寺来瞻礼，就是礼佛，因为他特别信佛嘛，所以呢他就游览了这个水浸头，也就是这个樱桃沟。他当时呢题诗，在这个叫石壁临天池这首诗，他在诗中有一个注解，其中写道，卧佛寺西北樱桃沟，有泉至观音阁，石壁下续有天池。你看，他就现在目前咱们看到的资料，这最早提到了樱桃沟的这个名字。曾有人说樱桃沟的名字始于这个民国，那就差得太远了，是吧？而且人家有这个确切的记载，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准确。实际呢，到了这个清代后期呢，樱桃沟内的樱桃树就很少了。当时在这个樱桃沟口有个村叫北沟村，这个村呢以姓徐和姓江的两大姓居多。这个徐姓人家呢又自己掏钱买这些个樱桃树，种在了樱桃沟里边，几十年以后这樱桃沟里的树又多起来，也繁盛起来，成为一景。所以现在呢樱桃沟里的还有很多樱桃树，就咱们说那个毛樱桃树还有，而且呢樱桃沟之名呢也被这个流传下来，成为现在这个北京夏日避暑的一个好地方。 香山樱桃沟大名鼎鼎哈、 嗯、 那么这是一处樱桃沟。刚才您说了门头沟那儿还有一处樱桃沟，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熟悉哈、 对，因为咱们一说樱桃沟很多人那就香山樱桃沟吧，实际呢这个樱桃沟呢在这个妙峰山底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妙峰山镇，它属于它的一个辖域。这个樱桃沟呢既是一条沟谷的名字，也是一个村的名字，因为这个在这沟里边有一个村就叫樱桃沟村、 哦 嗯、实际这个樱桃沟呢比较狭长，顶这个香山的樱桃沟要长多，长的很多，大概有二十多里地、 嗯、 它一直冲到山里边、 哦、 很长。在这个樱桃沟的中间呢有这个村落，最初叫什么，清代叫什么，叫寺底下、 嗯、 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在这个村的上手了有一个著名的寺院、 嗯、 叫七隐寺，他这个在寺的边上，所以也就叫这个 寺底 下村 、 哎、这名也挺逗。后来呢因为边上这个盛产樱桃嘛，所以也叫樱桃沟村，而且他这个种植历史呢至少应该是有三百多年。 嚯、 清朝的时候呢曾经是这个清廷的贡品。 嗯， 说到这贡品了，咱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据说这个樱桃沟的樱桃与慈禧太后还有些渊源，而且呢说是传说，实际还有个证人。这证人是谁呀、啊、就是在慈禧身边任职的这个女官德林公主。 嗯， 咱们说德林公主很多人都知道，德林公主姐妹俩嘛， 是 伺候慈禧太后。 嗯， 德林公主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说这个慈禧太后啊晚年爱吃一道菜肴，这菜肴叫什么，叫樱桃肉。她的做法呢就是将肉切成这个跟棋子大小的这个肉堆，完了呢放在这个坛子里边，完了加上这个清水调料，慢慢的在火上煨，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红烧肉那样。 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罐里边加上新鲜的樱桃，哎，煮上个把时辰，这个樱桃就煮化了。完了，这个汤呢，就是等于说酸甜，完了也呢浸到这个肉中，所以吃起来带有酸味，带有香而不腻。所以这是老佛爷这个晚年比较爱吃的一道美味，就叫樱桃肉。而且他所用的那个樱桃就采自这妙峰山的樱桃沟，因为这儿的土质好，再加上由那个泉水这个浇灌，所以它的樱桃色泽呀鲜艳，果肉细腻，酸甜可口，品质圣上。所以老佛爷要做这樱桃肉，那非这个妙峰山的樱桃沟的樱桃不许了。所以过去呢，每年在端午节前，这宫廷里都派人到这个妙峰山樱桃沟去这个督办这个樱桃的采摘事宜，由这个山民从这个山上采下的上千斤樱桃中去一个个的过手去挑选，要大小均匀，要色泽鲜艳，挑好后送到宫里边，让这老佛爷去享用。 这老佛爷还真是挺能享受的哈。哎，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甭管是门头沟啊，还是香山啊，都是郊区有种这个樱桃树哈。那么咱们京城里头有没有种过这个樱桃呢？ 这个还真有。为什么说有呢？因为以地名为证。因为在咱们在北京城里边有很多与樱桃有关的地名。您比如这个樱桃胡同、樱桃斜街、樱桃头条、樱桃二条、南樱桃园、北樱桃园，你看。这个顾名思义，那肯定就是最早是 有过樱桃呀， 对， 要不然不能起这名儿、啊。 哎，对，最起码是这个地方，至少应该过去应该是甭管或多或少是种过樱桃，是吧？比如咱们先说这个南樱桃园吧，南樱桃园呢位于现在的这个白纸坊的这个桥的东面。据这个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记载，该街附近一带从清朝起到现在一直称为这个樱桃园。其形成街巷时，大致在这个清朝末期，也就是宣统年间，其名称由来，据当地人讲呢，是早年间这里边种植大面积的樱桃，故此得名。所以应该是有说法的。关于这个樱桃园呢，还有一个民间传说，说这个万历皇帝啊有好几个儿子，都想这个争夺这个皇位，所以这会儿彼此的明争暗斗。但是有一个皇子他与世无争，他可能是为了讨个清净吧，便在右安门内建了一处这个宅院。也就是说这个王爷府呗，并呢栽植了很多的樱桃，每到阳春时节樱桃花开，香飘四溢，所以呢附近的人们呢就将这里称为这个樱桃园。 哎呀，真美。 清初的时候呢，这个宅院呢被顺治皇帝呢赐给一位亲王，至清末逐渐废弃，完了形成那个多条街巷，但是依然呢被这个称为樱桃园。以后呢这地方呢又分成几条街巷，所以被称为南樱桃园、北樱桃园、樱桃园头条、二条、三条。你看这个地名的由来还是有说法的。 这边的樱桃不知道怎么样哈。 那个应该消失年代太久了，这就无法考证了。实际呢，在这个樱桃园三条啊，与这个右安门内大街交汇处啊，曾有一块碑，上面还专门介绍这里边种植樱桃这个规模。所以它并不是说简单的一个传说，还是有樱桃。据说呢，这樱桃熟的时候，慈禧太后到这儿还来摘过樱桃。因为他这个也是为了讨这个野趣呗，好像城里边又能有一片樱桃园，能够做个采摘，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会儿就有这采摘了。 还有一条街呢，就是这个叫樱桃斜街，它是北京四大斜街之一，它位于现在的这个西城区的中部，也就是这个大石栏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西南部。它是一个东北至西南走向的这么一个斜街，街比较长嘛。它东起呢大石栏西街西口，西至唐字街，这个全长大概500多米，不到600米吧。清朝呢这个称这个樱桃斜街，据说也是附近因为有樱桃树而得名。 刚才呢胡先生跟我们来说到了这个樱桃哈，在咱们中国，在北京的历史，在北京也有很多比如樱桃沟啊，或者是以樱桃命名的这个街巷，都非常的有趣儿。那么夏日名果，咱们北京还有一样就是杏儿，马上这个杏儿也要上市了。接下来呢，稍后下半段我们请胡先生来说一说另一样北京名果杏儿和它的历史。 樱桃红红的小晚霞落在了天边，照亮了想你的365天。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时至仲夏，又到了北京时令水果成熟的季节了。不管您是到早市还是到超市，都会看到新鲜的樱桃和杏已经悄然上市了。在没有大量南方水果和洋水果进入北京的年代，北京地区所产的水果品种并不多，而樱桃和杏就是咱们北京地区夏日最早成熟和上市的水果。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咱们北京夏日的这两个有名的果子，樱桃和杏，也由此唤起大家对岁月的记忆。那么刚才呢，在上半段当中呢，说到的是樱桃，接下来我们说说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再一次感谢扈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好，咱们下半时接着聊。 咱们北京地区啊，有一句农谚叫做“杏黄麦熟”，也就是说麦子收获的时候，这杏呢也成熟了。这个杏在咱们国家不知道这个种植历史有多久了。 杏应该在咱们国家种植历史呢也比较悠久，因为在古代呢，杏和这个桃、李子、栗子、枣统称为五果。杏树呢也是那个北京地区种植比较广泛的这个果木，仅在《北京果蔬志》这本书中就收录了40多个品种。 嚯，真不少呀！ 这个杏，所以呢，在老北京这每年的初夏时节，老北京胡同里都会传来这个卖杏的吆喝声。 杏儿。 杏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呢比较悠久，因为春秋时期《管子》这本书中就已经有记载，他怎么说的呢？说五沃之土，其木异杏。他说这个土壤这个比较适合这个栽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夏小正》这本书也有这个关于种杏的记载，所以可见呢，在2000多年以前，杏就在咱们国内已经广泛种植了。 嗯，这历史很悠久了。 贾思勰呢，在这个《齐民要素》这本书中还比较细致的介绍了杏树的这个栽培技术，他这比如就怎么管理，什么时候浇水，他都有这个说法。所以你看，当时的这个不但种植，而且这个管理水平也比较高。所以呢，咱们也就看出这个古人将这个杏列入五果之中，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那具体到咱们北京地区来说，这个杏树种植的历史有多长时间了呢？ 我查了一些史料，但是目前呢，就是还没有确切记载说是某年，在北京开始有这个杏树的种植，因为过去的这个史料还是比较缺乏。但是咱们目前来看呢，至少应该在这个700年前。到元代已经有这个杏树的记载了。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史书中记述了这个在什么地方种树。您比如说这个元代最早种树的哪儿？是齐化门，当时俗称上东门，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朝阳门外。当时朝阳门外有个董氏园，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东岳庙这一带。据这个东岳庙史话记载，元代的时候东岳庙有一个石坛，上面呢有这个开山祖师张留孙的徒弟叫董宇定在这儿居住，他在这儿种了很多这个杏树，每年那个杏树开的时候，很多人都来看杏树，一些文人墨客呀也到这儿来，以这个杏花为题吟诗作赋。元代文人孙国炽在这个《燕都游览志》中也有这个杏树的记载，他当时怎么写的呢？是在香山杏树可10万株，五月杏黄山中，他这个五月指的就是这个农历的五月，就是这个6月初，山人采之，皆为品鲜也，就是山里人采的它，就为了吃鲜儿。这是 到了元代了， 这元代的记载。到了明代呢，东城的这个杏树逐渐减少，而西部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哪儿呢？就集中在现在这个阜成门外八里庄有个叫摩柯庵的这个庙宇附近。也就是今天的海淀区西八里庄这一带，现在咱们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西八里庄塔，摩柯庵就在这塔的附近，当时有树呢上千株。另外呢，这个位于这个白石桥松林庄附近 有个新盛安，还有这个就是香山的这个碧云寺附近，也是当时种这个杏树比较多的。 明代的时候，他们春日里赏杏花的好去处、 对，你比如这个万历21年，也就是这个1593年，有个叫沈应文的所著《顺天天府志》中写到特产这部分中，其中提到了京郊的几个杏的品种，比如土杏、海东红、金梅、水梅，它的当时梅和杏啊有时候不分，现在还有这个梅杏这一说呢。这样来看呢，就是北京在这个杏的种植在400年前已经很繁盛了。 是而且品种也很多哈。 对，到了这个清代，有关种植这个杏树的记载就更多了。您比如这个《日下旧闻考》引自这个《北游季方》这本书里边，就其中写到房山车营岭这个地方有杏，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地经岁时季盛》这本书也写到了京郊有这个香白杏、巴达杏，它是叫玉巴达 啊，这就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 比较熟悉的了、还有这个四道河这边有一个海棠红，这都是当时来说还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杏。实际呢这个玉巴达杏应该现在还在有。到了这个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这个清政府农工商部奏准在哪儿种杏啊，在现在的这个动物园，当时叫这个三贝勒花园，在这儿也开始种这个杏。种的品种呢也比较多，除于这个杏儿，还有这个山楂、枣、桃、葡萄，但是那个杏的品种相对来说比较多，而且品种已经改良了。 那胡先生您统计过吗？就是那个时候京郊的这些有名的这个杏的品种有多少呢？ 现在目前咱们看这个史料记载，《北京果蔬志》这本书中记载的这个杏的品种有40多个，主要分布在这个京郊的山区和半山区。您比如比较著名的有房山驼里的大香白杏、二白杏、桃杏，还有这个北车营的这个桃巴达，还有班各庄的这个黄尖嘴儿，另外还有这个昌平桃峪谷的这个红灯笼、13陵的山黄杏、白梅子，还有下口村的这个海红杏。门头沟也有，门头沟最有名的就是龙泉坞的这个香白杏，现在还有。 对，这个很有名， 特别有名。还有这个火村的红杏。另外呢，在这个北京的东部也有一个有名的品种，那就是平谷的北寨的红杏， 现在还很有名， 现在还特别有名。另外呢，在这个延庆的张山营有一个鸭蛋杏，也称这个鸭蛋白杏，它个儿比较大，它的形似呢像那个鸭蛋。实际呢比较有名的就还有一个，就是产自这个顺义北石槽一带的这个铁巴达。据说这个铁巴达呢是这个乾隆皇帝赐名的，乾隆皇帝呢微服私访，说偶尔路过这个地方，闻到了这个杏儿的香，那一尝呢，味道非常好，所以呢就给它赐名为这个铁巴达。据说它是满语的意思，是好的杏儿，咱满语咱不大懂 啊， 据说是当地人这么说，这满语好的杏儿的意思。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了比较有名的，就是门头沟龙泉坞的这个香白杏儿，据说这是慈禧太后的最爱，就说每年的这个夏至前后，宫里的派这个太监到这儿去采办一部分这个香白杏，让这个老佛爷这个享用。老佛爷每天善后都要吃2-3个这个香白杏，为了这个消食开胃。 哎，我听说咱们海淀北安河的杏也特别有名，是吗？ 对，在这个目前来说，说起这北京的杏，一个是从这个名声，还有一个产量，目前来说非这个北安河莫属了。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北安河的杏南安河的梨，那就是说北安河的杏儿特别有名，南安河的这个梨特别有名。我查了一个这个北安河他们自己编的书，叫《北安河村志》，它其中对这个杏儿专门有一部分做这个记载，它是这样写的：北安河一带的杏树呢，不但广，而且品种多，最知名的就是这个玉巴达。由于这个气候适应，光照充足，所以这里的杏儿呢，皮薄，肉质松软，特别甜，吃起来特别开胃。我前几年特别带朋友到那还专门去采摘，确实是比较好听。所以呢也有这个文人赞美这个北安河的这个杏儿，其中怎么写的，写的是北京西山北安河，金山龙泉凤凰坡，杏林春燕玉巴达，顺气宁心福乐多。这也是应该吃完这杏儿可能比较高兴，即兴奏了这么几句吧。实际这个玉巴达呢在这个清代呢还是这个宫廷的这个贡品，颇受这个帝后们的青睐。 那这个玉巴达这个杏主要分布在哪儿呢？ 这玉巴达杏呢主要分布在这个西山的东路沿线，也就是今天的现在这个苏家沱镇的这个北安河村、南安河村、七王坟，还有这个车耳营、徐各庄、草场这一带基本比较多。另外在这个温泉镇的这个白家团、温泉村、杨家庄也有。 应该说产量比较大，大概当地的官方的报道应该是4000多亩。现在而且它还有好多老树，保存下来的百年以上的老树还有好几十株，那树真是得一个人能搂过来的树，还是枝繁叶茂。2013年，这个玉巴达呢还被这个农业部评为这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也算是一个品牌了。 是， 现在应该也算是海淀的一个特产品牌。另外呢，这个北安河的这个大黄杏，它也比较有名。大黄杏就是个儿比较大，而且金黄金黄的。 嗯， 它这个一般在6月的下旬成熟，果实也比较大，但是这个外形比较美观，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受人青睐的一个果品。另外，那个北安河还有一个就是水晶杏。它这个特别亮，而且那个跟那个名字一样，宛如这个水晶一样， 嗯，晶莹剔透的， 晶莹剔透，而且这个味道特别甜。 以前哈，每到农历5月份，这个杏上市的时候，京城的街头是不是也有沿街叫卖的，跟那个叫卖樱桃似的？ 对，因为咱们说往前说吧，比较早年间，特别比如说清代啊，包括民国年间，北京的这个水果还是很少的，当时没有那个南方水果，那更没有这种什么洋水果。当时这个说这杏和这樱桃下来，那算比较早的，能见得到的。为什么过去？有很多那个干果店呀，他卖干果，因为干果能放得住，所以过去北京的干果的特别多，卖个这个鲜果的特别少，所以呢，这杏儿和樱桃一下来，在这个北京的大街小巷就开始有这个卖杏儿的。最早的卖的杏儿啊是小青杏儿，为什么？因为老北京叫爱吃鲜儿，卖个鲜货，所以他就是卖的叫青杏儿。 那肯定很酸嘛。 对，很酸，但是人。不在乎这个， 吃这口杏、 吃这个杏儿。当时买这个杏儿呢，基本都是一个妇女呀、孩子呀，他喜欢买这个。等到了5月初，农历的5月初，正经的这个杏儿就开始下树了。所以北京这个大街小巷卖杏儿的吆喝声啊，就特别特别多。当时比较有名的就是咱们前面说这个玉巴达，因为它个儿大。而且果肉特别甜，特别受这个北京的这个人的喜好。一直到现在，应该说北京提起这个杏儿，一个龙泉坞的这个香白杏儿，一个就是海淀。这个玉巴达了， 如果大家到这个咱们京西的八大处去玩的话，会经过一个地方叫杏石口，这个其实现在也是环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哈。杏石口这个地方应该说跟杏是不是也是有关系的呀，取这个名字。 杏石口顾名思义，那肯定是因杏而得名，而且这个地名呢最早的叫杏市口，市场的市、叫杏市口。据这个石景山区地名志记载，杏石口位于这个石景山区的东北部，实际它是海淀和石景山的交界处，北依呢万安山路，南依呢万安山的一个小山包。传说古时候山口附近有很多的杏树，所以被称为杏石口，又因为这个山口处呢设有这个杏市，所以又称为杏市口， 就是卖这个杏的这个市场、 对， 所以叫杏市口。 对，后来附近呢形成村落，又被称为南杏庄和北杏庄，后来谐音为南新庄北新庄。现在、有西山底下你说这个南新庄北新庄，这个对很多人都熟悉，所以你看这个地名由来还是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在这个杏石口的这个山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山石，形似杏，所以就被称为杏石口。这是当地民间的一个说法。在这个早年间吧，西山的杏树还是比较多，一到农历五月，这杏一下树以后，这村民们就是采来以后在山上卖，因为比如去八大处上香的人比较多，游逛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些人就处于主要的消费者。这到郊区买点鲜杏吃，也是一个时令的一个好果子。 那说到这个杏石口这个地方名字的来历，听说还和一个厚德的故事有关，是吗？傅先生跟我们说说。 对，当地有这么一说，说这个最早啊，杏石口这段山呢、比较荒凉，完了有一个老中医，他在这个山的一个寺院里呢坐堂，免费给大家瞧病。但是有一样，免费是免费，您要在我这儿瞧好了这个病以后，您在这个山上种两棵杏树。它是 这 么一个、很有意思，用现在来说这个绿化的一种方式。 是， 所以呢日久天长，这个姓董的这个医生呢，他这个 医术高明、 医术高明，而且呢治病不取钱，只需种树，所以多年以后这地方杏树满山，这个山的这个山口就被称为这个杏子口，完了后来谐音为杏石口。杏石口， 咱们读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里面也说到了这个杏石口，是吗？ 哎， 这个杏石口是咱们京西的杏石口吗？ 对，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的第二章中就写到这个杏石口，实际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杏石口。因为老舍先生这个经常就到这民间去采风，了解一些民俗，所以他对这个北京西郊非常熟悉，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嘛，很多地方都提到一些北京的老地名，特别是西郊的老地名。你比如说咱说这个骆驼祥子第二章，老舍先生就这样写道，怎么写的？是从四兵台往东奔， 姓石子口就到了南兴庄，这就是为了隐蔽，因为当时祥子拉的车嘛，他走山边别人发现。从北新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结王府，静怡园到了，找到静怡园闭着眼睛就能摸到海淀。你说这老舍先生对这海淀多熟悉，而且现在这个魏家村、北新庄、南河滩、红山头、结王府全是现存的地名。 嗯，静怡园就是今天的香山公园，实际上就 是 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之一，对，就是现在的香山公园。所以你看老舍先生呢，他要写他的作品为什么有京味儿，他就把北京老地名啊大家伙熟悉的一些东西都写进去，所以您读着就反正我读着特别特别亲切。 是咱们北京还有一条杏石口路是吧，东起西四环，西到西五环，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临近杏石口这个地方所以得名杏石口路啊？ 对，因为这条路呢往西正好对着这个杏石口。因为这条路呢最早也是一个土道，它是一个乡道。为什么乡道？因为当时那个八大处的香火比较旺盛，很多北京人出了西直门以后他一直往西走，就是沿着一条土道就去八大处了，往北一烧头就到了碧云寺、卧佛寺了，它这是一条古乡道，所以一直呢人比较多。1935年呢北京开通了这五条公交车，其中有一条四路就是从东华门到八大处的。后来这条公交车呢还设一个杏石口站，那就在这个山底下。1956年呢将这条土路呢改为沥青路，就改成马路了，因为这个对着杏石口嘛，所以就被称为这个杏石口路。当时呢这个路啊弯曲比较多还有坡，后来大概在20年前吧把这个路进行了曲直或者加宽，现在成为了连接这个西四环和西五环的一个干线公路。 嗯， 比如从这个新街口豁口到八大处就有这个347路，很多人去八大处都坐这条车，你看它这个路就被保存下来了，而且跟这杏绝对有关系。 想不到樱桃和杏这两种时令的水果，扈先生竟然跟我们说到这么多的内容啊，既有历史也有掌故，真的是别有情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听了扈先生您的介绍也是受益匪浅，真的特别感谢您。 不用客气，咱们只是聊聊老北京，追一追历史的记忆吧。 好，谢谢扈先生，谢谢您，再会。好了，朋友们，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寂寞，心事如琥珀。